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哦，身为一道彩虹，尽全力也要换你一段笑容。够了，我爱你不必人懂，不必人懂。只要不醒过来，这就不是梦。请看着我，请拥抱我，体温别流走。好多话想说，好多事 也听经典九六九，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清音优选经典九六九九六九。 它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它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它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它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贷办服务热线五六八八四个九。 还

舍难离，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中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 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旅行者。 慵懒的阳光肆意地洒在尼罗河畔，水面上波光粼粼，几只水鸟在河上盘旋，轻轻地漫步在尼罗河边，静静地感受着比天更蓝的尼罗河。今天和969旅行者一起走进埃及。当如梦幻般的金字塔突然出现在我的视线中，我才明白，这并不是书上的一张画和电视上的一个镜头，而是真实的。雄伟的金字塔，它的高大早已超出了我的想象，阳光下投射出的一片巨大的阴影，人在旁边显得是多么的渺小，我不断地抬头仰望，想看尽金字塔的沧桑，而我却无法看见时间的那头。这是一位去过埃及的客人写下的一段话，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古老韵味的国度，似乎脚踩黄沙就能触碰到几千年前的痕迹，古老的建筑物体所散发出的文化冲击力足以让你震惊得难以言表，这种的地方很容易带来历史与现代荷尔蒙的相互催化，给人文化底蕴如此深厚，世界文明如此伟大的眩晕感，这种感觉让人着迷，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深爱其中。如果说景点是用来观赏的，那卡纳克神庙就是用来阅读的。作为埃及最大的神庙，塔门巨大而厚重，雕像高大而挺拔，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夸张。卡纳克神庙最让人着迷的就是映入满眼的历史沧桑的图案和象形文字，它们刻在柱子上、墙壁上、台基上，记载着战争的惨烈，描述着田园生活的幸福，诉说着神灵与法老的相依相赖、密不可分。这些无声的刻文 将三千年的古埃及如同画卷一般的在眼前徐徐铺开，告诉你一个遥远而辉煌的过去。而神庙门前的供养之路也是气势辉煌，这条甬道又称斯芬克斯道，全长300多米，狮身仰面像多达100座，它们前爪伏地，形象各异，栩栩如生。虽然这些雕像历经沧桑，有些已经残缺不全，但依然看得出曾经的辉煌。夸张的造型，颇具风格的抽象，无一不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在埃及，到处可听到这样一句话，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确实如此，古埃及人依河而居，靠着尼罗河发展农业，也孕育出了辉煌的文化。宽阔的尼罗河就像地球一条长长的生命脐带，这生命的胎液让这土地孕育和滋养了人类最古老的文明。纵管沙漠几千公里的尼罗河，它的美丽与滋养时常在人们的心头泛起涟漪。那驼铃叮当的沙漠绿洲，以及日暮黄昏的渔歌唱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埃及人就这样在这条母亲河生息了几千年，一举一瓶都显示出与生俱来的古老神韵。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带孩子，送父母，度蜜月，陪朋友，你想要的泰国都有。 泰国都有， 泰国 跟趟游泰土，自助游泰累，下载六人游 APP， 定制神奇泰国之旅。 825顶呱呱，99年庆，9块9块的代理，好幸运。九元注册公司，祝你成功是我的使命。我的 freestyle 说不停，说不尽兴。更多活动就在825顶呱呱99年庆活动热线4000-962540，上网搜索顶呱呱。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王爷呢是个很神奇的人，他会每天喊着要减肥，但是朋友圈里发的全都是9宫格的美食。在之前的培训会上，他上去即兴主持了一把，他的随机应变能力和口才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我觉得努力应该在当下，八月奋斗季，再不减肥夏天就走喽，一起加油吧。

要越厉害。万一你迷路怎么回来，好想把你藏起来，藏在胸前的口袋，把你暖暖的融化，你就再也离不开。我要把你藏起来，只准和我一个人相爱。你的笑像一种魔法，把夜变成海。我又恨又爱，守在岸边等待。夜色越美我越难挨，心跳越厉害。万一你迷路怎么回来，好想把你藏起来，藏在胸前的口袋，就再也离不开。我要把你藏起来，永远呵护这份爱，从此不让别人想，只准和我一个人相爱。藏在胸前的口袋，把你暖暖的融化，你就 心跳，我比